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哎，大家好，我是今天异常开心和放松的樊雪。你笑什么？ 有什么形容词呀？ 因为今天是周五啊，周五的晚上不应该是最幸福的吗？ 哦， 这也祝大家这个小假期快乐啊！ 啊，对，这个如果呀，这个那话怎么说来着？ 怎么说？ 只要自己不当那天是工作，不是每天都是假期。 只要胆子大，假期那个什么，天天都放假。对， 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放假。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节目啊，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选择我们的左下角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以及我们今天特别帅气的嘉宾小哥哥啦。 没错，那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正式开始之前呢，也来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最新的中国音乐公告牌的第10期的榜单啊，排在前5名的是第一名啊，来自于张艺兴的歌曲叫做 Give Me a Chance， 第二名啊，同样也是艺兴的歌，叫做梦不落雨林，第三名来自于陈立农，叫做我是你的。第四名来自于火箭少女101，叫做 Light。第五名这首歌呢，你来介绍好不好？ 我不要，我就知道你要 cue 我， 来自于 吓得我后背都发汗。 好了，你听我啊，这个第五名的这个歌曲啊，来自于 Awaken F， 叫做吸引定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一起来欣赏一下第10期打榜的歌曲。 哎， 本期呢唯一打榜的这个女歌手啊，由这个李嘉格带来的谢谢你爱我，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谢谢你爱我。 你爱着我，我的手不寂寞。 知道吗？因为台下不是你，才明白你是我歌曲的引力。写下的诗句迟早不算顺利，当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甜蜜，我心底的声音，你是我的合影，你和我不成一句心有灵犀。 正准备跟着一起摇摆的时候，你把它拉了下来关的是猝不及防， 怪我怪我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嘉格，叫做谢谢你爱我。 不客气。 你不觉得这样的互动会引发我们的听众 不必要的误会、 对吗？吓得我后背凉啊。 就你刚才吓我一跳吗？ 接下来继续啊，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也带来了最新的改编歌曲《飞》啊。他呢自己描述说，这是一首在穿秋裤的季节带给大家的一首暖心的歌曲。 我要纠正他一下，我可能是丢了北方女生的脸，我都穿棉裤了。嘉绒的900D。 那修改一下啊，这是一首在 适合穿棉裤 穿棉裤的季节给大家带来的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来自于林宥嘉。飞，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改编的歌曲，叫做《飞》， 好听，不到关键时候就是不收，非得卡在点上给你关了。 对，没错、啊， 提醒大家要自己去搜啊，自己去听。 OK 啊，那接下来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也是本周啊包揽了冠亚军的艺兴啊，这个张艺兴带来 大满贯， 对榜单的亚军歌曲，叫做《梦不落雨林》啊。这个他在现场的时候呢，也是带来了非常酷炫的烟熏妆啊，而且也是带来了一段 solo。那么我们接下来今天的中国音乐公告牌的第十期榜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艺兴《梦不落雨林》。 的目光只锁定动情，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事业中心的飞。So crazy， 做一个传奇，藏一片雨林，我要闯这片之力，寻找闪电的伴侣，无与伦比。我找到真的自己，让音乐不停地狂热。 Now you got feeling。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艺兴，叫做《梦不落雨林》。以上呢也是本期啊这个中国音乐公告牌的全部内容啊。这个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音乐公告牌里面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而且这个节目确实也很好看。 也可以看一下其中的 MV， 嗯，没错， 还是比较推荐的。 比如这个艺兴的酷炫烟熏妆， 这个盛世美颜啊， 火箭少女啊， 白花花大腿啊， 要注意你的节目基调啊。 哎，这个提倡这个真善美嘛， 好了好了， 美女的美也是美嘛。 好了，你越跑越远。OK， 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欢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叫唐一波，今年20岁，是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 觉得你有一点紧张， 是有点 rap 的那个感觉调调都出来了呢。不要紧张， 可能会有点紧张啊。 对，觉得应该会是一个害羞的男孩子。 嗯，对，而且啊，这个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的话啊，我写的是你是一个什么像的歌手，因为在之前了解他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的时候在音乐的现场给大家展示自己歌喉的时候，是一个外向型的歌手。 是外向内向。像的意思， 对，没错。那你以为呢？ 我以为是 动漫像、二次元像 什么取向的。 你这个孩子今天皮得很呢、 皮着一下很开心。 所以啊，我们也是用接下来的 暂时我们看到的是内向的嘛、 对，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小紧张啊。 是的，不知道唱起歌来， 对，会不会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外向型的奔放歌手啊。今天呢，这个一波爱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第一首歌曲，这首歌的难度其实非常的高。 那为什么放在 C 位主打歌呢？ 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最喜欢的。 很简单，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 能不能代表你个人的风格？ 能。 或者说你期望的自己做音乐的这个风格？ 这个不能，因为我的偶像是杨宗纬 啊。 对，我比较倾向于他那种 情歌。 对，情歌，苦情歌。 苦情歌 对、就是能给人唱哭的那种。 哇，走内心情感， 走内心戏的这个样的歌手啊、 那四位主打歌要把这首 乌兰巴托的夜， 非常难的， 对，这个也是我们 也不苦情的一首歌。 怎么说不苦情呢？这表达了一种对自己家乡的思念之情啊，也是很苦的一种情感嘛。 也是一种情嘛。 OK，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今天的 C 位主打歌，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唐一波，叫做《乌兰巴托的夜》。准备好可以随时开始啦。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来喽。这么突然的吗？ 我们重新来一遍好了。 来，乌兰巴托的夜，再一次来喽。 轻轻唱，风儿轻轻吹。 轻颤，风儿轻轻吹。轻轻颤，风儿轻轻吹。 今天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唐一波的一首《乌兰巴托的夜》。 乌兰巴托的历史， 那个叫，哎，那个怎么唱来着？ 我刚才就跟着他一起。 乌兰巴托的夜。对 啊啊！哎，天哪！ 我之前还学过蒙语版的呢。 真的？ 啊、不是学过蒙语、啊，是学过蒙语版的这首歌。 天哪，我对你刮目相看，我要取消掉我之前在你脸上贴的没文化这个标签。乌兰巴托的历史， 乌兰巴托的历 史啊！ 你知道这个纳木镜怎么说吗？ 啊，这完了，上镜了，要教我了！来来来来来，大佐老师，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啊！ 嗯 啊，咱们接着说回来这首歌啊！ 对对对，今天主角不是你， 对对，我谢谢你提醒。这个如果大家刚刚听到一波的歌声的话呢，确实啊，这个跟我们之前想象的一样，他在镜头面前或者说当他拿起话筒来唱歌的时候、嗯、他真的能把自己外向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对，唱歌的时候非常的放松，和你说话的时候完全不一 样，完全就是两个人，我告诉你。 对，但是我今天还是不太满意自己唱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嗯，可能会有一点小紧张吧。 这也有可能是第一首歌嘛， 嗯， 你要有跟我们这个台子和跟话筒互动的时间。 对， 第二首歌估计就会消除一点紧张， 要去相互理解和认识一下嘛。 哎， 当然如果大家喜欢刚刚一波的声音的话呢、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同样的可以看到我们，而且还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哦。 没错。哎，所以一波是哪里人、 嗯、 哦，我是湖南的。 湖南人， 对， 湖南人呢 ，老乡啊， 你也是啊？ 当然不是了， 好巧哦，他是东北的，一个打南边，一个打北边。 哎，那我们先说说，就是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吧？因为我最开始听到这首《乌兰巴托的夜》的时候，当时还是涵盖乐队。唱的纯蒙语版的歌、 啊、 对，当时那个时候拿 CD 听的，确实给人感觉那种 大草原的风飘过来，然后那种鸿雁在这个天上飞，然后好多这个蒙古男人在那蒙古帮旁边跳舞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把我灌多了的场景 啊。 哎，所以一波为什么 是有那种感觉 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就是 可能我上面写了，就是我已经很久没回去了，就感觉 很久没回湖南了吗？ 对，已经从大一来到北京之后就回过一次，就 现在上大几？ 大三了。 大三。 然后我就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有一种 很想家， 对，很想家的感觉。就唱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全都是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啊。 你看看人家爸爸妈妈弟弟，你看看你，给你灌醉。 我这是风景画，怎么了？ 那我听的是谭维维版的，应该是我想象的是蒙古女人被灌醉。 要不怎么说我们两个？哎呀， 要不我们坐在这儿，人家在唱歌呢，是不是？ 你就想象不到那个意境，那个思乡的场景，我告诉你。 但是真的，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惭愧，因为我是大学可能是我们班最爱回家的那一类人， 隔三差五就回家。 对，隔三差五找我的时候，樊雪呢？ 回 家 了。 樊雪呢？不好意思，老师在家呢。 对，而且这个孔老师的家呀，还不像就是在河北边上啊。这个孔老师的家离这至少108000里呢，一个筋斗云就回去了。 坐火车可能要5个小时，4-5个小时。 好了，咱别贫了。 对，我其实很佩服他。对，就很坚强。我不太知道，就是你的也是跟性格有关系吗？还是说跟你学的专业之类的有关系？ 是因为 不能常回 家，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 因为家庭的原因吧。然后虽然说家里不是特别困难，但是就想为爸妈分担一点。对，就 毕竟回湖南其实成本还挺高的，不像我们回山东。 其实不高。 不高吗？ 对，如果是特价机票的话就200-300块钱。 好，我们又开始聊上旅游了。 但是是抱着要替家里分担。 对。 那有没有说是兼职之类的？ 兼职有啊。就最近一段时间就在跑龙套。还有在那个酒吧里面唱歌。每天晚上都要唱到1-2点，然后才能回去。 哇，这还是蛮辛苦的。 好辛苦哦。 所以一波不回家的原因是想替家里边分担一些 但是 生活上的费用。 最主要的还是我自己的梦想。我自己的音乐梦想。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个音乐梦想的？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想去走音乐这条路的？ 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吧。 高中的时候。 高中。 对，因为初中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们不是很流行听那个许嵩的歌嘛。然后就一直听啊。然后在高一的时候我上了一节音乐课之后，那个音乐老师他所说的全都震撼到我了。然后我下课立马 找那个音乐老师说的震撼到你了。 对， 他当时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他就说了音乐怎么去改变一个人，然后说了很多很多，大概也不太记得了。然后我就记得我下课就立马找他，我说我想跟他学钢琴。然后我就跟他学了3年。 高中的时候。 对，高中学了3年钢琴。然后那时候不是要艺考嘛。艺考，然后学的是美声，然后后来是转流行了。对， 学的是美声。现在可以来两句吗？ 可以啊。 可以啊，那太好了。 可以啊， 来来来，把我们背景音乐拉一拉。 对，然后可以离我那个话筒稍稍远那么一点点啊。对，简单 不要那么远， 简单来那么1-2句。 对对对，来一两句就 OK 了。 Bella cosa una sa quale che bella。 后面太高了。 很好很好，就完全就跟刚才 颠覆了一 样。 哎， 本来觉得我不知道这个形容词合不合适啊，就是那种奶油小生，奶奶的，觉得很羞涩的一个 很可爱， 对，很可爱的一个形象。然后唱了很大气的乌兰巴托的夜，然后刚才又展现了这个美声的能力。 这个，是帕瓦罗蒂的。 对，刚刚 一只碗， 而且他整个人的气质 一下就起来了。 我觉得他高就是大吸了一口气，然后离话筒离得远远的，然后那个手 感觉直播间空气都稀薄了呢。 真的我觉得都不是你一个你是什么像的歌手，你是很多型的歌手。真的觉得可以就是多尝试一下。 对，而且一波刚刚说到他自己最喜欢的一类是苦情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杨宗纬。然后他刚刚通过第一首歌曲我们的 C 位主打歌乌兰巴托的夜，再通过刚刚这首帕罗蒂的高音。哇 这是让你琢磨不定的。 我有点不知道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它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怎么样的惊喜呢？ 对，当然啊，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如果有想听什么样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后台留言哟。 对，但是想不想唱，要不要唱，不一定哦。 你这样说那就没人说话了。 要看我们嘉宾了，是不是？或者是我们左哥也可以。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车祸现场了。而且我看到啊，一波给我们发的消息里边有一条特别好玩的消息，就是你记不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或者说上高中初中的时候，很多男生最期待的一节课是体育课。但是一波给我们发的消息是他这个上音乐课的时候比上体育课还要开心。 对， 是因为还是因为喜欢吗？ 对，而且会有一种像那种表现欲吧。因为一上音乐课，然后我知道的比大家多，然后我也可以上台，然后跟 而且我还是我音乐老师的关门弟子。 对， 而且有时候真的人就是越好越好，你觉得自己有这方面能力的时候就更想要表现自己，在表现自己的过程中如果受鼓励了，可能就更想去做这件事情。 对， 那说明音乐老师对于你在音乐道路上其实有很多的鼓励和指导，对不对？ 对。 哎，这在学习的路上遇到一个好老师也很难得。 没错。想想我当年的音乐老师， 一定是因为没有他让好的音乐老师， 没有，其实我的音乐老师还是很厉害的，这主要是我的资质不够。你知道吗？就是每次我之前也是学过一小段美声的， 真的， 就他那个我也能 来一段，我把我的麦拉掉，直接让你接下半场都让你自己来， 抱拳了各位啊。然后呢，他就说你这个毕竟不能达到一个专业的水平，还是去从事其他的行业吧。然后我就换了一个自己更喜欢的行业吧。就这样，与音乐之路失之交臂， 然后让你来，就是。搅主持人的浑水了，是不是？ 我就是一根棍子，是吧？ 你懂的。 好了，我们闲话少叙啊，这个上半段呢就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那么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拜拜，真的是一会儿哦。 年轻的声音。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今天大家的快乐女孩樊雪。我好土哦。 大家好，旁边就是这猪猪女孩樊雪啊。 这个祝大家周五的心情像樊雪一样快乐又开心。我都要说不下去了，觉得自己特别的油腻，特别的土， 够土够土。 如果大家想听想看到土味情话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又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和听到我们啦。 也可以看一看啊，今天一反之前女神常态的樊雪同志。 接下来还是让大家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唐一波，欢迎一波， 欢迎 大家打招呼。 嗨， 没了吗？这么简单吗？ 来，再小小的自我介绍一下。需要思考一下。 需要思考，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我一下忘记 自己叫什么了吗？好，现在大家通过镜头 有点小紧张，是不是？ 大家通过镜头看到的这位可爱的小男生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唐一波。 哎，一个唱歌和说话时完全两副面孔， 一个忘记叫了名字， 一个忘记自己叫什么的歌手。 哎，可爱。 当然，忘记自己叫什么也可以啊，这个。 但是不能忘记歌词， 不能忘记歌词，这个很重要。刚刚呢，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啊，叫做《乌兰巴托的夜》。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天空之城》，来自于李志。 哎，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一看啊，这个忘记自己名字的歌手，他在这个听到伴奏之后会怎么样的一秒转换过来啊？ 来， 时间交给他，一下听吧。 《天空之城》送给大家。可以了吗？好。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感到妹妹献给我的西班牙仙女，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感到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仙女，甜蜜的融化了我，滋润热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余波，叫做《天空之城》，原唱是李志。 哎，很静很美。 嗯，港岛妹妹，谢谢你的西班牙馅饼。刚我一直在 你怎么说话这么土呢？ 我刚一直在数着这个歌词里面有多少张西班牙馅饼。可能我 get 的点真的很奇怪。 你这个人就很奇怪，能不能有一点意境美啊？ 好的。对，刚刚说到了这个一波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了音乐，然后后来但是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家里人是怎么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应该是不会太支持去学习音乐的。 对，我是算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吧。 千辛万苦。 对， 是说服家里人。 对， 历经千辛万苦。 对对对。 比如说有什么故事吗？你在求学被阻挠或者是被不理解之类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在上半节不是说了下完课我就去找了我音乐老师嘛。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自己决定的。然后当我跟家里人说的时候， 就是说自己决定去学习钢琴的。 对，但是我还要通过家里人的同意啊，然后他要出资啊，是吧？ 对， 这个资金来源是很重要的。 对，然后就跟他们说，因为我家他们是一个算是家族系的吧，就是有很多是家里人都会讨论。然后我爸妈是支持我的 一个大家庭这种。 对，我爸妈是支持我的，但是会有一点疑虑。然后那些什么七大姑八大婶呢、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就想吃那种轻松饭，然后就游手好闲的那种嘛。他们觉得就是这样的，然后每个人都说我不务正业啊什么。 就不太能理解。 对，然后他们就不理解。后来有一次在我高二的时候，就是刚好那个阶段就是元旦晚会嘛，然后我就叫了我爸妈他们去听我唱了一首，当时我就唱了一首我怀念的，然后我爸妈可能被我的歌声感染到了， 就同意了。 对，然后他就不管家里人怎么说了，他就一直支持我。 这是拿实力来说话了，是不是？ 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好吧，但是 对于爸妈来说已经足够欣慰了。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有六七千人呢。 哇哦， 六七千人的时候。 对， 在那个时候您紧张吗？毕竟是一个平时偏内向的。 那个不需要自我介绍。 就是你让我唱歌可以少说话，是不是？ 对对对。 下次你可以给自己编一个 rap。 做个自我介绍，你今年多大？这种， 我叫唐一波。 你还有天赋。 好了，开玩笑啊。那所以后来 很多人都是对艺术生可能有一点的误会和偏见的， 一点小的自己的见解，这个其实也很正常， 觉得可能不太正经之类的。还有很多人觉得那艺术生肯定就是学习不好，但其实不是我们班那种考六七百分的学霸。 说话的时候 多了去了， 湖南话呢？ 是不是可能因为我的室友就是一个学霸，湖南人。 你这个乡 被保研了。对，也要为艺术生伸张正义，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啊。 后来学 艺术，而且每一行其实都不简单。 对，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 你干嘛这么激动呢？ 对，我就曾经被误解过，就觉得啊，你肯定是学习不怎么样，虽然我学习真不怎么样，但是有一颗爱学习的心啦。对， 没错。刚一波说想说什么呢？ 哦，就是后来不是学习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家里人更加会那个了。对， 会有顾虑。 对，然后但是我爸妈还是义无反顾的支持我。 那所以到现在看到你的成绩之后，家里面的人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从来不去问我的学习。对，他只要希望我能健康，我能自己去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就是相信和默默的支持你。 对。 哇哦， 还是这么错的。 对，那真的是就是很暖心了。那你后辈觉得有那么一个温暖坚实的靠山，其实哪怕是不回家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给你的力量的，对不对？哎，这也是我们在梦想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种支持和陪伴了。 去拼搏，去闯吧。 勇敢的少年哟。 你掉的是这把金斧子还是银斧子哟？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我啊，之前呢也有嘉宾在我们节目当中挑战过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唐一波，看看他对这首歌曲有什么样独到的理解，一起来听吧，这首我。 走心的歌呢？ 对，真的，一波的声音真的好干净啊！ 对，而且特别的温柔温暖。 所以现在又展现出了一波自己所说的那种苦情歌的路线了。 哎， 虽然这首歌不是一首情歌，但是写给自己的也算是那种， 对，是走心的， 嗯， 是走感情的。 对，刚这首歌曲叫做《我》，我 年纪不大，感触不小。 哎，所以一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到之前？被家里人那些不理解，或者说身边朋友就劝你不要再做这行了，有没有想到这些？ 我更多的想到的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 哎，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 嗯， 所以现在在北京也将近快四年的时间了。 三年 的时间都想些什么了？ 想着交不完的房租啊。 还有呢？ 还有更多追不完的梦啊。 怎么都瘦不下来的体重啊，怎么都填不饱的肚子啊。 那是你吧。 说到体重的话，我之前是158斤，现在是128斤。 为什么？ 因为我每天都会去 饿的。 不是饿的，然后去健身房就每天跑啊跑，跑一两个小时。 所以这也算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吗？ 对， 是对自己很狠的那种，是不是？算是三年没怎么回家，然后是没回过家，是不是？ 回过一次家 、天哪，然后又可以坚持让自己瘦下来30斤， 对， 是一个很能坚持又对自己非常狠然后又坚定追求梦想的一个男孩，天哪，佩服，真的是 佩服。你想一想这种经历放在你身上，你 不 no way 什么忌口啊，还有什么运动啊，运动可能还稍微的可以，但一两个小时有点过分了，忌口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要让大家再继续向你投来鄙夷的目光了，好吧？ 但是不胖这也没有办法，对，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发现就是不胖。不能说这种话，一般说这种话之后就会遭报应，会胖的。 好了，既然刚刚这个一波谈到了自己的理想，而我看到他之前也在大一的时候，对吧？在大一的时候，在这个地下通道里边唱过歌，而且在酒吧也当过驻唱。 大一的时候没有，大一的时候在西餐厅工作，白天在西餐厅工作接近12个小时，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一下班我就会冲回宿舍，拉着我的音箱跑到西单的地下通道去。 所以当时是怎么想到会去地下通道唱歌的呢？ 因为当时就是觉得每天都在上班，没有时间练歌嘛，更多的就是想去锻炼一下自己这个害羞腼腆的性格，然后可以稍微练练歌，每天都会唱到2-3点。 坚持了多久这样？ 2个月吧，在放寒假2个月，就 那第二天还要再去西餐厅打工， 对， 8点，你要唱到2-3点，回去怎么样也得要4-5点，这样那 这就很近，就住在西单那个地下通道附近， 那也3点多， 对，每天就睡4-5个小时吧。 哎呀，好辛苦哦。 那所以当时在唱歌的时候，收到的或者说收获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会有人投钱啊，还会见到我，基本上都是唱到凌晨嘛，然后有些喜欢的听众就他就是没事他就会坐在那里一直听啊，然后我们就会坐下来一起聊聊天啊，抽根烟什么的。 所以当时那段经历带给你最大的感触或者说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感触就是冷。没有啊，就是能见 很直观， 就很能见到很多在北京漂的人吧，他们也有跟我诉说过他们的理想啊，还有他们在北京的痛苦，但是必须要坚持下去啊。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收获了成长，也收获了很多的激励，听说了很多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自己今后的音乐道路汲取一些营养和养料吧。这也算是我觉得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你看我们就没有。我真的觉得这一段说出去特别的酷，特别的有思想。 对，单说这个是一方面吧，但另外一方面来说确实可以通过这一件事情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如果把它放大了，你真的可以放到无限大。你这就是一个年轻人对于音乐梦想的追求嘛，对吧？ 哎，让自己经受你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 痛苦和压力。 痛苦和压力其实还不见得，毕竟喜欢嘛，但是磨练和 磨练 真的是， 其实不会痛苦，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自己是开心的。 哎， 开心就好了。 真的希望就是不管我们可能过几年过几十年再听到一波或者再见到一波的时候，能够永远保持这种质子的追求的热心，好不好？ 好， 真的，就现在你让他再讲起来刚才讲那段故事，你就可以 会很开心。 对对对，是看到他很阳光很开心，好像这个过程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也好或者是难过也好。 对， 真的好不容易啊， 真的 就是见的做音乐的人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身上都会有一个特质，真的做音乐太难了，太不容易了， 但这种纯粹还是要保持的，对不对？ 对，没错。那接下来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这个 这首歌也很扣主题嘛，这个来自于陈叔啊，叫做理想三旬，当然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啊，这个在音乐道路上追逐自己梦想的人，或者说这个不管是不是在音乐道路上吧，这个只要是有梦想而敢于追求的人，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理想三旬来自于我们的陈一波，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送给大家一丝鼓励和力量，在周五的晚上。这首歌曲叫做《理想三旬》， 没想到啊，大泽老师唱得挺好啊， 一般般了，一般般了。 但是两个人的合唱特别的舒服， 虽然我们俩的歌词有那么一点冲突啊， 但是这个合唱还是蛮成功的。 谢谢。 小花花送给你 啊，对，就这个小花花要送给我们的一波啊。当然这首歌呢，这个虽然哇，我们俩刚演唱的，我们俩刚合唱的版本呢并不那么的中听啊，但是这首歌也确实代表了我们所有在北京漂泊的这些年轻人的一种想法吧。 没错，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怀揣着梦想和理想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真的好正能量啊，有没有？ 哪期节目不正能量啊， 一直在聊这个理想，在聊梦想，青春真好。 你看在镜头里的你就像一个太阳一样那么的白， 丝光。 好了，这个我们的 玩笑就开到这里啊，这个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7啊，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一波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曲，也来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自己追逐梦想、追求理想的一些故事。当然，也不能说带给大家什么吧，这个继续逐梦，继续坚持自己想做的，总会有一天你会看到成功的嘛。 没错，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一定会有收获。 对，没错。那接下来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